是这个道理啊，我知道。但是呢，嗨，就说呢，多数是大伙都听劝的，但是也有人这话说给他听，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，右耳朵出，左耳朵进，就说反正不当回事儿吧。有些人之所以作奸犯科啊，甭管是因为什么，有人是为情所困，有人是为利所诱，甭管是什么原因啊，最终呢这下场都不老好的，下场不老好，但是这个过程它是值得反思，有教训，很深刻，值得汲取。所以说呢，今儿个没旁的赶上周末，给各位讲几个小故事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。说点门呢，一上来啊，先讲两个事情啊，都是单车惹的祸。还单车，自行车是北京人吗？那位问了。嗨，您听我说呀，我说的不是大街上骑那个啊，肉肉的那个，不是他，是哪个呀？健身房里面那个，那叫单车。有这么个项目叫动感单车，这车可骑不走啊，原地跟那儿骑，一种啊锻炼您的体能的这么一个健身的项目。出事儿了。就说啊，先是北京的事情，京华时报的报道，这事情现在索赔完了没有还不知道呢。怎么回事呢？说北京有一位肖姑娘，头些日子呀到健身俱乐部健身房锻炼去了，就骑这单车。这单车的骑法啊，反正我也骑过，说实话啊，这个您要是体力差一点的话呢，建议啊就别骑这单车了，哈哈，还是挺累的啊，这个强度还是挺大的。但当然肖姑娘不是因为这个出什么事儿，她是单车出毛病了。骑着骑着有一个脚蹬子坏了，砰，打里面可能是伸出个什么铁条舞的，他正骑着车，他没注意啊，滋啦一下子小腿肚子给拉了一口子，这血唰就流出来了。当时都吓傻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到了医院又是缝针又是吃药，伤的还真不轻。好像在网上我还看见过照片，血是呼啦挺吓人的。事后呢，这位肖姑呢就找到这个健身房，这事儿咱不能就这么算了呀，我为这个缝了12针是吧，怎么弄啊这个，我因为这个我歇工，我休息了，我不能上班，我受伤我还难受呢，我到医院我打针吃药我受得了吗？赔吧。但是双方啊就在这个赔偿金额这方面呢，彼此认为的那个差距太大了。肖姑娘提出这个方案，健身房不接受，健身房的赔偿金额肖姑娘觉得太低。你瞧了没有，这当初咱们说啊，首先健身房是有责任的，您当初要加强这些个健身设备的维修养护，它不至于出这个事儿啊，是不是？它是能避免的呀。还有那个呢啊，有的那必须是能避免的。单车又出事了，单车没出事，骑单车那人出事了。华商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西安，说西安有一小伙子，这个觉得自己啊偏胖，哎呀不行是吧，我这个最近谈女朋友了，女朋友也嫌我胖呢，我得减肥啊。啊，怎么减肥呢？他就健身啊，办张健身卡，健身房。就听说啊，这骑这单车，哎呦耗费体力，骑完了之后跟那打水里捞出来的人似的，浑身大汗呐，这家伙减肥快呀，来得快，骑他上去，揉揉揉揉揉，呵，这个骑呀都不歇气儿，一口气儿骑了1个小时，骑完之后，哎呦爽，痛快，呵，这家伙神清气爽，洗澡回家，回家之后去医院，这干嘛去啊？你出事儿了吗？回了家之后，结果就说是要这个去洗手间小便去，